FM 六零三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，AM 六零三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，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戏剧，短小精悍，纯美芬芳。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，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，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， 临赏文学精粹，品味人生况味。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，品读十分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品读十分，我是陈光。 我是小丹。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，我们继续播出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系列欣赏节目。今天请欣赏鲍尔吉原野的散文集《流水式的走马》中的《索布日嘎之夜，我听到了谁的歌声》。文学主打新单元为您带来女作家陈若曦的散文《我儿子的妈妈》。 蒙古族作家鲍尔吉原野生于1958年，祖籍内蒙古自治区哲里木盟科左后旗，现在是辽宁省公安厅专业作家。鲍尔吉原野1981年开始发表作品，已出版散文集《草木山河》《流水式的走马》等数十部作品，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文学报告等都多次获奖。今天我们一起欣赏散文集《流水式的走马》中的《索布日嘎之夜，我听到了谁的歌声》的上半部分。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，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，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，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。文学我欣赏。 我的心是一块顽石，在泥泞雾霾中泡过好多年，这样的心常常听不到草叶在微风里细碎的摩擦音。我来牧区，进入蒙古语的言说里面，感觉蒙古语把我的脑子拆了，露出天光。蒙古语的单词、句子和比喻好像是树条、泥巴和梁坨，像盖房子一样重新给我搭建了一个脑子。这个脑子有泥土气息和草香，适合感受马、盐、泉水和歌声，不适合算计，虚伪的功能完全被屏蔽了。我的心仿佛在蒙古语里融化了，剥落掉核桃一样坚硬的外壳，露出粉红色血管密布的心，一跳一跳回到童年。 我们坐在蒙古包里喝奶茶，外面响起雷声，牧民说天说话了，其他人附和天说话呢。是的，蒙古语管打雷叫天说话，也可译为天作声。天这个词，牧民常常尊称为腾格里阿爸，天爸爸。他们说出这个词自然亲切，像说自己家里的长辈。在牧民心里，一生都接受着天之父的目光，他的目光严厉而又仁慈，无处不在。 在巴林右旗索布日嘎镇，牧民说他如果需要一块木料，上山选树，砍树的人心里忐忑不安，斧子藏在后腰衣服里。牧民们不砍草原上孤独的树，那是树里的独生子。他到树林里找一棵与他需要的木料相似的树，比如乐乐车的木辐条坏了，就找一棵弯度与辐条接近的树。准备砍树的人下跪奉酒，摆上奶食糕点，说山神呐，我是谁谁谁，我的什么东西坏了，需要这棵树，请把这棵树恩赐给我吧，并宽恕我砍树的罪孽。然后拔出斧子砍树，砍完脱树一溜烟跑下山了。对了，砍树前他还要掰下几根树杈示警，说我要砍树了，住在树上的神灵起驾吧。 我跟别人讲到这件事，对方笑了，说牧民挺幼稚，不懂科学。我想 人类从远古走到今天，并非依靠科学，科学也不应该是巧取豪夺之学。人幼稚是说此人尚处在同盟阶段，如果民族仍然幼稚，他该多么天真纯洁，归他走的路还有很远，这该是多大的幸运呢？蒙古民族对其信赖尊崇的事物赋予拟人化的代称，比如把加工五谷的碾子叫茶干欧布根，白色的吉祥的老翁，管拉盐车队的首领叫葛林阿哈，火的兄长，管接生婆叫沃登格，大地的母亲。在蒙古语里面，一切都是生灵，彼此是具有亲属关系的父亲、母亲、兄弟姐妹。尽管这些生灵的外形是空气、云彩、土壤、水或结为晶体的盐，人只是这个大家庭中间叫做人的小兄弟而已。不同的语言里暗含着不同的价值观，顺着每一条语言的路都会走向不同的终点。清洁的生活产生清洁的语言。 在索布日港，我看见一个男人拥抱一个女人，身旁一人赞叹乃波乃人恩特贝日呼，直译为细细的拥抱，也可译为温柔的拥抱，实际说的是细致珍惜地抱住他。我感叹于世界仍有这么体贴人心的语言，如果心与心拥抱能不细致吗？我感觉人们现在使用语言太粗率了，无所敬畏，也无所怜惜，我们失去了好多用心描摹生活的机会和能力。蒙古牧民称走马为娇弱，最好的走马是娇弱聂娇弱，走马中的走马，他们形容马走起来像流水一样，这种步态寓意着马和马倌的智慧。水跟火是蒙古牧民心中的圣物，他们至今恪守着成吉思汗规定的戒律，不许往河水里扔脏东西，不许在河水里洗衣服与撒尿。河是母亲，河水就是母亲的身体。牧民们告诉我，每一座火里都住着一位火神，他们虔诚的神情表示这是不可怀疑的。火神是一位女性神灵，火婀娜地伸展腰身让黑暗退隐，黑暗在远处注视女火神怎样为牧人煮好每一顿饭食。火的纹理没有杂质，如缎子一般细腻，它飘扬的样子正如母亲小声哼唱一首长调。直到现在，牧民们用干净的木柴和纸张引火，不许往火里吐唾沫，不许泼水。火最好的燃料是干牛粪，牧民说小时候父亲把他捡回的牛粪里的羊粪、狗粪和狼粪捡出来，烧这些粪是对火神的不敬。水呀，火呀，山川大地，人们用清洁的没有伪饰的语言吸纳你的回音，存在心里。大自然当中所有原初的事物都有魂朴的本质，即使我们闭上眼睛用手摸一摸它们，也感觉得出这些事物亘古以来未变的质感。闭上眼睛摸一摸并捻一捻河水，水的柔软活泼与清澈是一回事，摸一摸石头就摸到了时间的皱纹和古代。摸摸马，你想象马正用长睫毛的黑水晶一般的眼睛看你，它光滑的脊背有汗，说明刚刚跑完。有一句蒙古民歌的歌词尤其让我感动，马驹在羊水里就记住了自己的故乡。牧民们喜欢传颂一个故事，说一匹马被卖到了长江以南的地方，他不知怎样翻山渡河回到了内蒙古故乡。牧民们说到这里交换眼神，唏嘘赞叹，并用眼神征求我的看法。我心里想这不可能，马固然会求水也能登山，但他路过地方的人是不会放过他的。我还是跟牧民一起赞叹，一起惊讶。既然我们会相信网络上天天都有的谣传，为什么不相信马也有返乡的美德？为什么不信火里和水里住着清洁的精灵呢？我宁愿把脑子里储存的所谓知识清除掉，他们也许早过时了，让更多的民间传说和神话进入心灵。 索布日嘎的猎人说猞猁聪明，他平时不留下任何痕迹。下雪天，所有野兽在大地上留下脚印，猞猁等大动物出来觅食之后，爪子踩在大动物的脚窝里行走。我眼前浮现出80多岁的猎人苏达纳木手脚并用模仿猞猁跨越大步的情形，这多好啊，多幼稚。我喜欢这些还没有摆脱童年的幼稚的人们。 今年7月22日，农历6月19，我被邀请参加索布日嘎镇吉布土村祭拜村庄敖包的仪式。祭敖包何其神圣，村虽小但越小越精粹，我被邀请参加祭祀，深感荣幸。晚上我甚至在镇政府的宿舍里来回踱步，享受这份荣幸。巴林右旗要在天亮之前祭敖包，古人称约略看清自己的掌纹约天亮，而天亮前依然伸手不见五指。我们凌晨3点钟起床，3点半出发。开车的司机甚神奇，他在漆黑的夜里瞪大双眼看前方，左右转动方向盘，仿佛他是一只夜行的猫，在夜色稠密的草原上看清一条路。车停了，可能停在山脚下，抬头却辨不清山峰与夜空的分割处。我被扶上一台摩托的后座，抱住驾驶员的腰，摩托突突行进，我听到黑暗中有许多摩托轰鸣前行，摩托驮着我们爬上月下高低起伏的丘陵。我听到水声，摩托冲过浅浅河流之后停下来，这时看见许多人，却看不清面孔和衣服。我们登上一座不太高的小山，山虽然不高，但登上去周围却清晰了。一座敖包伫立眼前，上面系着飘动的哈达。全村的男人环立敖包前，他们穿着整齐的蒙古袍，戴帽子，脸庞肃穆坚毅。他们的面色好像比夜色还要黑，只有眼睛和鼻梁反光。驮我的摩托车手竟然穿着陆军作战服，他刚从部队复员。村里的敖包长宣读祭文，祈求敖包神灵庇护村子人畜平安，风调雨顺。吾等全体俯身跪拜，起身献上自己所带祭品。我献上了酒、袋装牛奶、糕点和奶豆腐。拜过，我取一点奶豆腐带给父母吃。用我爸的话说，山神吃剩下的东西，人吃了最好。 站在山上转身看，仿佛就在转身的一瞬间，天亮了许多，天和地像青云和浓云分开了，沉黑的大地伸向远方。我身边的村民笑眯眯地互相问候，这时能看清他们的年龄和老年人的皱纹了，他们变得轻松而欣慰，相信自兹日起直到来年，吉布土村风调雨顺，国家康泰平安，那是必须的。下了山，掠夺的光线让我看到吉布土村牧民身穿的蒙古袍有多华丽，这些光让我看清他们的海蓝色蒙古袍上的银白团花和橙色的腰带，灰色蒙古袍大襟的橘红滚边。他们比演员更漂亮，他们的英武气质和服饰在大自然中更凸显恰当。而我想到一个村的男人们穿上这些华丽的衣服在夜色里穿行，该有多么诚恳，携带着他们自己才知道的美，让敖包神多么欢喜。大地呀，你有多少我所看不到的美，坚定的沉默的发生，它们发生在事物的机理内部，而不是表演。 好，朋友们，鲍尔基原野获得第7届鲁迅文学奖的散文集《流水式的走马》中的索布日嘎之夜，我听到了谁的歌声，我们就欣赏到这里。在鲍尔基原野众多的优秀散文作品中，含金量居首的是他描写草原和蒙古族牧人生活的篇章。著名作家张晓峰读过后有这样的感慨：我读其文如入其乡，如登其堂，和每一个居民把臂交谈，看见他们的泪痕，便听他们的低喟，并且感受草原一路吹来的万里长风。从索布日嘎之夜，我听到了谁的歌声中，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感受到张晓峰所说的既形象又准确。 听众朋友，品读十分继续播出。 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，为您带来女作家陈若曦的散文《我儿子的妈妈》。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，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，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，文学主打星。 我妈妈生下我们兄弟俩，好像不是为了传宗接代，倒像纯粹是为了试探磨练我们，更确切地说，目的是磨练她自己。瞧她把我取名叫锻炼，您便知道她居心何在。生活不是享乐，生活是工作，这是妈妈的哲学。不管时空如何差错变化，她都奉行无间。最可怕的是，他还想把这个观念加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。明的、暗的、直接或间接的，他总想方设法把它灌输进我们脑子。弟弟今年虽然一跃而进入两位数目字的年龄，但他生性怯弱，也许是诡诈，因此常表示全盘接受的样子。顶多是阳奉阴违，我却反抗到底。生活是什么？我几次大声疾呼，难道不是为了享乐，不是为了成功、出名或者发财吗？错误，虚荣。妈妈痛心疾首地反驳。光为了生活的目的不同，我们母子俩便经常处于战争的状态里。拿衣着来说，妈妈强调，人活着不是为了当衣架子，因此就马虎草率。她从来和时髦沾不上边，自称朴素，但常常简陋甚至踢踏到令我哭笑不得。她曾经到加州大学上了一天班，回家烧饭时才让我发现上衣穿反了。我为他感到难为情，他却只是苦笑一下说，既然已经反穿了一个白天，索性再穿下去，晚上睡觉时换吧。我很爱面子，偏偏碰到这么忽视外表的妈妈，真是头疼极了。妈妈又非常重视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配合，学校有事每请必到，对他出现于我们学校的场合，我特别紧张。有一天他工作忙，忘了每学期一次的教师家长碰头的约会。平常我很怕他去学校，但那学期我成绩优越，课外活动又卖力，颇得教师好评，便希望妈妈能去听听老师的赞美。到时见他没有动静，忍不住提醒他一声，哎呀，你怎么不早说？他一看时间不早，跳起来拿了皮包就要出门。妈妈，你不能穿这样的衣服去见老师啊！我急得直跺脚。他身上的外套是五年前在香港的地摊上买来的，暗红底配以褐色条子，看着就不起眼，何况又洗掉了一粒扣子。一条丁香紫长裤已经旧得褪了颜色，又失去褶痕。那平底鞋更磨得后跟都陷下去。他这副打扮叫我想起香港菜市场内那些卖鱼卖菜的阿婆。在学校里填表，母亲职业这一栏填的是作家。总不好叫老师看到一个卖鱼妇出场啊。看我急得眼泪快滚出来了，妈妈皱了眉嘟囔着，终于施恩似的上楼去换装。须臾，她倒是穿了成套的外出衣服，拎了一双高跟鞋下来。美中不足的是短发有些凌乱。不能再去梳头了，非迟到不可。她就拿手抚弄一下头发，胡乱地套上高跟鞋，立刻夺门而出。那守约和守时的固执和紧迫状，很像辛德瑞拉听到钟声十二响就拔步而跑，失去了一只鞋也在所不顾。 回想我们小时候住在南京那段日子，穿得实在破旧。妈妈不会缝纫，又吝于花费金钱在衣着上。最倒霉的是我，棉鞋总是穿到站出了棉花，露出了脚趾头。幼儿园老师劝他买新的，他才设法拿棉花堵住，用线粗枝大叶地把洞缝上，看来好像一面蜘蛛网。他补的鞋子是这样奇特和显眼，以致每个老师都好奇地来张望一下，抿着嘴笑。搬到加拿大时，我已七岁，念小学二年级。为了节省，我们兄弟俩常穿妈妈朋友的小孩退下来的旧衣服。旧衣服破得快，我们长得也快。于是，一年到头都是过着裤短脚长、裤管上补丁落补丁的日子。看到加拿大孩子穿着整齐体面，我不禁生出羞耻的感觉。衣服的美是外表的、肤浅的。妈妈一再说明，灵魂的美才是真正的、永恒的。但是，外表穿得破破烂烂，人家先就看不起，谁还有耐心来探讨你灵魂深处的美呢？我的反抗便从衣服开始。十岁时，我拒绝再穿别人的衣服，除非是崭新的，当作礼物送来。第二年，我抗议补丁上面再加补丁。加拿大的叫花子都没穿破衣服呢。以后，我要求妈妈买名牌的衣服，希望和同学看齐。今年夏天过13岁生日时，我庄重宣布，除了爱迪达衣服和乐外牌的裤子，别的我都不愿穿出去。妈妈简直怒不可遏，她骂我爱慕虚荣、肤浅，甚至离经叛道。据说他们陈家母系是五代务农，父系三代为公，不曾有人以恶衣恶食为耻过，却不幸出了我这么个不孝子孙。爱美是人的天性啊，我为自己辩护。不对，爱美是女人的天性。你听吧，他一句话就抹杀了全人类的一半。这还不打紧，立刻他又以身作则地加上一句，就是女人也不是全都这么爱漂亮的。哈，女人不爱漂亮才怪。我们学校的女孩子哪个不是天天在衣着上争妍斗艳，想尽法子变花样的？哪天穿件新衣服，保证笑声比往常都尖锐。我从来不搭理这些女孩子，但她们的一举一动可全逃不出我这电脑一般的眼睛。幸好女人不都像我妈妈，否则服装店都关门大吉，造成市场萧条，那样的社会可真不美了。妈妈有个作家朋友黄叔叔，在台湾的爱迪达公司做企划主任。每次他返乡，黄叔叔必送些爱迪达衣服给我们兄弟俩。妈妈总是挑大我们身材一号的尺寸，理由是穿得长久些。这一来，等于强迫我穿肥大的衣服，袖管或裤管总要长出两三寸。好不容易等尺寸合身了，衣服却已半旧，濒临破损的边缘。为此我懊恼极了。以后我灵机一动，借弟弟的来穿，用洗碗来交换，既得已成，令我得意洋洋。妈妈说这是大欺小的做法，言下弟弟吃亏了。其实这正是物尽其用，弟弟有许多地方似乎得了妈妈的真传，比如衣着随便，他一件衣服可以穿一个礼拜，不督促就不换洗。